沃敏射马三月份部分威水战绩。 第四场我游大的心水就是12号的老表醒做胆，就搭8号的大有心得，1号的动力飞鹰和3号的红丽射。 所以教主第六场的心水就是攞5号红衣火旺做胆，配的一号正本欢心，3号胜利在手，4号你知我胜，11号旅游牙督。所以教主第八场的心水就是2号的疾风劲草，1号的金鹰翱翔，4号资本家，6号超威星，和这个9号的会长之星。 咁我呢场就是2拖3 5 7 11，2号 win pay 投注，3、4重彩都是找2号复式马胆，1拖4。2拖1 9 10 34，第八场。咁啊，3、4重彩咧就可以互穿都得嘅。 依家已经系月尾啦，下个月嘅沃敏射马已经开卖，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 收睇紧 My Radio 嘅你，相信已经知道我哋非常需要你嘅支持，先至可以营运落去。请持续支持 My Radio 月费计划，大家可以经 PayPal、PayMe、转数快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亦都可以直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喺度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嘅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好，翻嚟第二节。 好啦，翻嚟個黐線 嘅世界。咁我哋繼續講翻呢個疫苗呢樣嘢啦，咁同埋呢個即係到底我哋成個環球點樣應對住呢一個咁樣嘅所謂嘅疫情？ 係啦，咁其實阿輝輝，你有冇聽過一件事叫 Event 201？ 完全冇聽過。 係啦，其實 Event 201咧就係一個冇肺 rehearsal 可以話。 點解係一個冇肺 rehearsal？ 即係呢樣嘢其實係。或者簡單地講下，到底係成件事係咩嚟嘅？ 首先呢個世界有啲組織，譬如叫做 World Economic Forum 啦，咁就係喺上年度開始就已經有好大，佢哋推咗好大 program 叫做 Big Reset 啦，即係 New World Order 啦。咁佢哋淨係有一拍曬片，開曬記招，做曬成個 forum 咁樣嘅。咁呢個就講呢樣嘢啦。咁但其實佢咧同埋 Bill Gates 嗰個 foundation 啦 ，Bill and Melinda Gates 嗰個 foundation 一個。下次講太耐，一個對標機埋一個嗰啲NGO 啦，所謂咁就搞咗一個叫做佢係本身World Economic Forum 就冇中國份嘅，咁但係佢哋間唔中都成有啲咁嘅開下會啊，做一下一啲假設啊，傾下嘢啊，放下風啊咁樣嘅，係啦，咁佢咧呢個就係喺我唔記得2018年定係先啦。19年10月 Event 201 係啦，就喺林爆冇費錢，係啊，咁就佢哋咧就搞咗呢個 Event 201啦，咁就係其實佢哋之前都搞過啲類似嘅，呢個就係一個假設，如果有一隻好似佢真係咁樣講嘅，好似沙士咁樣嘅冠狀病毒喺全球大爆發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去應對同埋做疫苗同埋做運輸咧？ OK， 就正正是2019年8月18日叫 Pandemic Exercise 叫做 OK， 就刚刚好就是个时间就非常之令人哋一个好敏感的时间，啱啱在武汉肺炎爆发前的半年左右就有一个咁样嘅疫苗出嚟。 点样买疫苗啦？ 咁具体嚟讲呢样嘢系佢模拟咗啲咩嘢咧？ 佢模拟咗到时发生嘅会发生啲咩事啦？ 系 啲政府应该点样应对啦？譬如咁到时如果 即系嗰啲封关嗰啲，可能都已经有提及到噶啦。 咁好明显就冇个个开会冇听书啦。咁同埋唔系，我谂佢呢一个嗱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佢好多嘅钱抌落去都系抌去一啲帮助第 三世界國家協助他們的教育啦，同埋醫療啦，同埋睇下佢哋嘅人口管理啦，係做成點啦。咁呢個就好 eugenics 嘅，其實呢件事真係好 eugenics 咩？希特拉嗰個係咩？係總之好優生，好優生學嘅。其實佢講嗰啲嘢，咁但係就包裝得好靚啦。我自己講句，咁但係都唔靜止嘅，因為其實話明 World Economic Forum 啦，佢哋係講埋經濟啦。 係。 咁或者即係我諗，所以其實所有啲嘢咁全球咁 simultaneously 地做到同埋做唔到嘅嘢咧。我又覺得是有估到的， 即可能是多多少少是一種的安排，導致到在2020年頭就做一個實踐。 因為大家就還有很多時間，因為講多一點啦，我們宏觀才退後多一步看，經濟來說啦，大家都知道除了一路以來之前侵侵打緊貿易戰的時候啦，大大呢就一路都在說我們要他是推緊這個數字人民幣嘛，其實是叫做嗰啲叫咩虛擬貨幣啦，簡單啲。 係啊，冇錯。 咁虛擬貨幣呢樣嘢咧，其實唔止大大講嘅。這個叫做World Bank 即係世界銀行啦，同埋啱啱嗰個咩 World Economic Forum 嗰都有啦，早啲差唔多都係嗰啲人大唔同名嘅嘢啦，都一路都講緊佢哋。就個名字再勁啲，佢係要centralize the cryptocurrency， 幾撚勁！即係明明 cryptocurrency 就係唔 centralize 啫嘛，佢而家我要有一個係 World Bank centralize 咗嘅 cryptocurrency， 即係點鳩你？即係佢都係想整數字 即係甚至乎將所有嘅貨幣都 unify 咗做某一個，就唔再係咩 數字化，因為就係包噶啦嘛，我哋嗰啲 fiat currency 印唔到咁多銀紙噶嘛，係咯。咁最好嚟懟冧個經濟嘅嘢，除咗打貿易戰、打冧中國、等中國同美國做唔到生意啲嘢爆煲之外，咁爆一個全球好乸勁嘅疫情，係咪一個仲要啲錢咁污糟唔掂得噶嘛？係 一個好 契機咧。係啦，咁就當然呢一啲咧就有蛛絲馬跡可尋，甚至譬如基辛格啦、基辛格咧都打咗開口牌咁滯，都打咗開口牌嘅啦。即係佢哋講到明，即係嗰啲就係對住個麥講嗰啲咧。我哋而家面臨一個新嘅時代，咁究竟我哋而家用緊嘅貨幣制度係咪可行嘅咧？其實我哋如果要有更有效地管理啦，佢冇話監視嘅管理啦，追蹤我哋追蹤同埋睇住我哋啲錢嘅流動咧， 理財啦， 即係總之咪佢要好好去睇到曬你啲錢點做緊一啲，即係我俾廿蚊你買個蘋果咧，你唔知嘅我買咗噶嘛，咁咪唔好咯，係嘛？咁梗係睇到先最好噶啦，佢哋講得好理所當然嘅，咁聽落去你會起雞皮嘅，其實呢啲嘢，咁就你咪就縮翻落嚟啦，咁就去到好細嘅香港啦，咁我哋其實大家成日覺得香港咁黐線，可以睇下呢個世界都其實都好黐線嘅。黐線到一個點係，如果呢個地球爆發，整個地球都搞文革，你覺得會點？ 整個地球搞文革，其實而家好似都局部地區搞緊㗎啦。我香港就不得，即係香港就一定㗎啦。大家身在其中。咁其實你例如美國啊，我呢度都睇到好多啦。即係當你所謂 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行咗出嚟之後。其實 virtually 都是跟文革差不多的， 其實 都有啦，連石係啦。因為我又發現了一樣很搞笑，近身啲啦，我哋唔好講咁遠，跟觀眾悶。呢一個咧，我哋 M 家博物館未搞鳩，都叫做批鬥批鬥藝術界，簡單啲。咁樣咧，艾薇薇係嗰個就，總之係荒謬啦，簡單啲。其實我發覺，上個禮拜去外國又有 類似的事件， 是 Spotify 今次竟然是 Spotify 有什麼東西 呢？大家都知道，因為很多這些 Big 大藥廠和譬如 Bill Gates 這些樣的 IT 巨頭很有朋友的嘛，所以你是 suppose 不可以說疫苗壞話，就會被人block 啊，或者會被人 shadow banning 啊，即係會唔出你啲嘢啦。咁咧 ，Spotify 同 Facebook 都好 friend 噶嘛。 係。 咁跟住咧，佢近排就 censor 咗一個歌手冇，即係類似 MMF 嗰啲串 pandemic 嗰啲歌咯。 O、okay。 跟住佢就話佢首歌播放假發放假關於 pandemic 嘅信息咯。 O、okay， K， 然之後就將佢下架，過用個比喻就叫做下架。 咁我覺得語氣咁熟口面嘅，點解？係啦，咁但係。其實過分嘅，第一佢寫歌啫，佢鳩噏下啫，佢又唔係扮專家出嚟，或好似我咁啱啱喺度鳩噏。咁同埋喺美國係奇怪嘅，因為佢又做得唔學下大陸呢個真係要做得唔夠足啊 ！Spotify 你或者你後邊唔知邊個啦，因為淨得 Spotify 下咗架，因為其他嗰啲 即係佢啲所謂串流音樂嗰啲嘅軟件仲有好多款嘅，咁其他就冇嘅。 咁就做得唔足啊！今次下次做好少少，知唔知？ 係咯， 咁跟住咧， 同埋就係有呢、這、一個、不過咧呢、這個就竟然世界都醒了啦！我先講一句，因唔係住講埋呢個先，我點解講 Event 201咧？我記得啦。因為咧就係啱啱新聞呢、這個即係新聞，禮拜三咧就喺呢一個我啱啱提過嗰個 World Economic Forum 啊 WEF， 就今次同俄羅斯竟然係唔係中共啦一齊玩，就講咗咧今次我哋又搞呢個 rehearsal 啦，我哋搞呢個 exercise， 今次我哋就搞一個佢叫做 New Global Cyber Attack Simulation will take place this coming July 七月啊。 Global Cyber Attack 即是一個國際性的一個、科技戰 Cyber Attack 是類似或者即當我們現在叫做給一些 Virus Attack 就是啦，他跟今次就中共病毒搞搞我們，今次上次是跟中共一起開會，今次他捉俄羅斯一起開 咁、okay. 跟住拜登上個禮拜咧，又話俄羅斯咧，好似唔知咩啊？ 唔係因為民主黨即係拜登上台之後，其實你睇到即係佢同共和黨個態度當然係好唔同啦。即係我已經唔係話親親定係拜登，係共和民主黨一向都係噶啦。佢哋最就同中國咧個關係唔會好差嘅，即係我唔好話用 friend 去形容，都唔會太差。但係咧，民主黨美國民主黨一向咧個矛頭都係指向去俄羅斯度嘅，從來都係嘅呢個就。 咁咧，我有深思過呢個問題啊。咁竟嗱，無庸置疑地咧，咁假設就而家叫 Deep State 啦，以前叫 One World Government 啦，即係咩基辛格啊、Rockefeller 啊、Rothschild 啊嗰扎撚樣啦，佢哋即係又搞一戰搞到而家嗰堆人啦。咁我就諗啊，究竟嗱中共咧就無庸置疑地咧，咁點解嗰時幫下國民黨唔幫，因為傾掂，因為基辛，因為傾掂咗數啊嘛嗰時，因為佢覺得哇你嗰套好撚勁，我哋試下先，咁即係試咗啦，一係政策啦， 你 全面監控啊，咁咪試緊咯，幫你咁 anyway， 咁但係俄羅斯係好人，俄羅斯係冇份玩，我成日都諗緊。 俄羅斯好似唔係好，即係佢嗰個 style 又唔同呢一種嘅。 咁咪嗱，我哋都係諗咁，你知咁多先知中共同佢 friend 底嘅啦，咁近。咁俄羅斯係咪咧？但今次佢捉埋俄羅斯開會喎，真係大鑊。 咁即係如果佢呢一個真係一個好彷彿好似預言書一樣，即係根據翻佢之前個記錄有個 Event 201， 係啊。 咁佢啱啱搞咗一個叫做 Global Cyber Attack， 就係話。可能 準備搞七月搞 係啊，可能喺不久嘅將來真係呢樣都會成事。呢個亦都唔係話完全冇可能嘅，即係特別喺而家呢個所謂叫嘅科技時代，所有嘢大家都基本上依賴曬喺一個電話或者一個電腦，包括你甚至即係唔單止 係 社工 係 啦，翻工你而家喺今年呢個疫情入邊，大家大量地係用 work from home。咁其實都係依賴咗好多呢啲 IT 技術嘅，哪怕你只係一個開會係個 Zoom meeting， 可能你交嗰啲嘅文件用 email 啊，各樣嘢啊等等等等，全部都係 related on 一個嘅互聯網科技上面。咁當呢一個互聯網科技出現咗一啲問題，即係例如某一個國家好似中國咁我 ban 曬全部 IP， 全部唔俾出街咁樣，會點咧？咁可能就係呢一個就係一個類似一個 cyber attack 會出現嘅現象。係 啊，因為其實我想講唔止 event 201，譬如我哋香港就冇咁勁啦。呢個 swine flu 係咪真係豬流感啊 ？swine flu 中文。 我唔記得 總之唔係駱駝嗰只啦，另外嗰只啦。其實喺嗰陣美國就吹到好大鑊，最後就原來冇爆到。咁但係其實咧，佢哋都係同樣都係佢呢個組織搞過一個叫做我冇記錯係 Dark Winter 好似嘅，又係咁嘅 exercise 啦。咁嗰個 exercise 嘅目的咧，而家睇翻佢哋即係有人咁講啦，就係話當時係原來最後吹又話美軍喺嗰度中咗攋翻嚟爆大鑊啦，點算啊？好驚啊！好驚啊！跟住咧嗰時好似係奧巴馬定布殊，我唔記得咗就。好唔知即係大比數就過咗美國條法案，就係、是、咁美國好自由噶嘛 ，suppose 佢哋啲憲法，但係就過咗條法案就係話，當有一啲pandemic 出現嘅時候咧，個政府係有權要求你一定要打疫苗乜乜乜乜柒嗰啲。 OK， 係通過咗嘅。 就喺嗰壇嘢度通過咗啦， 即係一個 suppose 要爆冇爆到嘅。swine flu 啦，佢哋咁就而家就知道哦，因為要而家咁樣用咯。咁所以就全部 呢樣嘢嗱，即係如果就咁聽就咁睇翻啲嘢，都好似好陰謀論咁樣啦。咁但係 上網有得揾到嘅， 嗱，至於佢嗱，我對於呢一類咁樣嘅言論，我唔係否定佢，不過我就係要睇下話，因為佢到底係例如嗱呢一個咁樣嘅 forum， 佢可能搞咗我當十個 event 出嚟，而呢十個 event turn out 有七個都係成真嘅時候，咁我就覺得 似乎是有些料到，即好像啲好似啲占卜家或者嗰啲所謂預言家咁樣，佢可能講一百樣嘢出嚟中兩樣，然之後就一味煲嗰兩樣嘅，咁佢咁到底呢一個咁嘅 form 係嗰個 hit rate 幾高呢，就去反證翻佢到底係唔係一個純粹流於一個陰謀論，定係實際上佢真係有一個部署咗嘅操作？ 你數到最遠，第一大家開始研究呢啲問題，咪救咗一窩 game 咯？ 係啦，呢個 救咗一 窩 game， 唔係窩 game 個意思係佢哋有一樣嘢叫做真係叫窩 game 嘅意思，就係佢哋會喺佢哋嗰個飛機嗰啲嘅係航空系統度啊，佢哋都會做測試噶嘛，即係我今日照常工作，咁但係我嗰個居就虛擬，如果有人嚟打鳩我哋點算咧？咁就喺嗰度做 training 嘅，咁啲飛機嗰啲咩 F-15 啊嗰啲照飛出嚟照巡個圈咁樣嘅，咁但係嗰個虛擬系統咧，佢係 on string， 即係佢係升咗你 on string 同埋你 suppose 真實冇嘢嗰個世界咧，佢係會搭埋一齊同啲真，因為你做 rehearsal 嘛， 係冇錯，係 咯，咁你365日都冇出過事，都冇冧過樓噶嘛，咁佢就咁咪接搭埋一齊做咯。就係嗰一日 ，OK， 咁咪變咗好亂咯，即係你一個假嘅咁一就搭住個真嘅咁一， 就去擺咗落。 然後啲人就唔知道你究竟係咪做緊好，即係 到底係咪一個 咁呢個當然唔係同一個組織啦，咁但係好即係佢係好興做呢啲咁嘅 rehearsal 係嘅，咁大家有興趣咧，其實就可以冇唔難揾啲你就睇翻 World Economic Forum 佢 official。叫做 Big Reset 啦，有個短片廿零分鐘，有個你有興趣聽嘅兩個幾鐘嘅佢哋嗰個 forum 啦。佢嚟嚟去去都係話，佢個通就話而家佢哋要揾一個 sustainable 嘅 monetary system， 即係一個可持續嘅金錢系統。咁即係一個即係而家個唔可持續啦，因為爆咗煲噶啦嘛。其實 suppose 你嗰一單雷曼嘢其實已經爆咗煲噶啦嘛。 係啊，冇錯。 係啦，咁所以咪要揾啲嘢嚟頂咯。咁一係同中國開拖，啲銀行去唔到中國，咁咪銀行咪爆炸，咁咪銀聯啲錢咪唔得，咁咪用一係就冇費呢一類咁嘅嘢，都唔出奇噶。再唔係可能 cyber attack 咧。 係啊，即係啱啱講。 係咯，銀行佢就諗鳩咗，咁咪要用 crypto centralized currency 咯。咁就呢啲就拭目以待啦。但係香港人就唔使咁灰嘅，全世界一齊冚家產。 係啊，攬住一齊唔好話攬。就係死啦！總之大家共同應對嘅啫，所有嘢都係咁講到底，就係最緊要大家保持翻你嘅獨立思考，兜翻去頭先所講嗰啲疫苗嗰啲嘢。我哋都會覺得一個建議就係你而家有，既然又冇咩誘因，亦都係冇咩特別嘅，即係打咗亦都冇咩特別嘅著數之下。咁不妨咪停一停想一想，諗一諗咯。佢而家都係收緊數據嘅啫，其實反正 唔好跌入呢個二元，即係你打國藥就係打科興就係藍，打咩就係打伏必泰就係黃，唔好咁樣分啦，睇即係擘大隻眼睇啦。你問我話最高最佳選擇咧，我淘寶咩都買到嘅。咁點解我覺得咧一張 shirt 就唔難買嘅？咁不過呢啲犯法嘅，咁大家千祈唔好做啦。咁如果你問我真心要打咧，我可能打國藥嘅真會。 竟然添 嗱，我問你，我問你個講一樣嘢，你聽又要打時間添嗱。假設我哋喺轉話，我先要轉話題。假設咧喺呢一個，我哋去時光倒流，我講緊 mRNA 有個好新嘅技術啦。 係。 咁大家而家覺得冇乜嘢啦，照打啦。咁係一個前所即係基因改造都係近呢十年、十五年先至有嘅嘢嚟。 係啊，討論就討論咗好耐，不過真係叫做開始測試。 CRISPR 喺十五年度，係啦。咁樣好啦，我哋去翻一百年，啱啱一百年前。1917年，即係呢個 radium 居里夫人年代發明咗呢一個核原子啦。核原子，即係咁，譬如我啲原子筆啦，咁嗰時乜 Q 都係原子啊嘛，唔係真係改名咁簡單嘅。佢因為唔知佢有啲咩副作用啊嘛，可能啲人覺得佢識發光，即係有啲綠光啦，好似有一個你嗰啲熒光棒咁樣，類似覺得好型啊，同埋覺得好似好勁啦，一個石自己有 energy 喎、啊。咁就其實嗰陣時就 package 數咧係 sell 到，譬如你可以你買鞋又照 X-ray， 你飲啖水又話加咗啲 radium 落去，跟住你隻錶入邊咧就嗰啲發光嗰啲都係用 radium。 係啊，就全部就係好潮嘅，當其時喺1800幾年嗰陣時。係 啦，我覺得冇乜嘢啊 ，OK 啊，仲要攞嚟醫，即係當藥嘅，即係攞嚟醫話可能inner energy 嗰啲嘢啦。咁最後咪好多人拉曬嘢啦， 當然後來輻射嘅， 係啦，啲工廠啲女工寫筆嗰個，即係幫你油嗰啲圖層嗰啲，就全部好早死 曬招啦。 咁我點知 mRNA 唔係啊？ 係啊，冇錯。 所以我都覺得， 所以就係話啦，所有呢啲嘢就係即係當我哋接觸緊一樣新嘅嘢，或者一樣未。你係好有好透徹嘅報告或者好多數據支持嘅時候，佢可以係冇事嘅，但係亦都可以係有好多隱含嘅一啲嘅副作用啊，或者隱含嘅風險，而係你唔係短期內會見得到嘅。咁 既然是這樣，就是，我想醒目的聽眾大家，就是，自己可以自行斟酌。 我並不是撐藍絲，但我終於明白為何他們這麼大聲，但是呢叫65歲以上去打那些真是撲街來的， 是因為他本身這件事 叫了你不要看了， 本身這個科興疫苗對於 說明書叫你不要這樣打，是的，不要叫人這樣打， 我們不知道為何我們的政府就推我們這些人去，還要是優先接種， 依然是撲街來的，可以是，但是那些藍絲這樣說都不無道理，我覺得完。好，我們轉話題了， 講 一些輕鬆一點的東西， 輕鬆一點，即是剛才都沉重了一輪，講一些比較學術性一點，還有也有很多特殊的 terms。 那我講一下今個禮拜的一個我們都算是一個城中熱話了。那這個城中熱話是什麼呢？其實在這昨天前天個 Facebook 都洗版洗到傻了的了。那是事源就是什麼呢？就是事源是這個新疆棉花這個ISO 走了出來的一個的大型的抵制行動。抵制行動是雙方的，這邊又有抵制，那邊又抵制回你那些東西。那其實這件事是怎樣呢？本來就是來自 H&M 的，或者再講再早一點，其實它是一個組織叫做 BCI 的組織。 BCI 呢其實就是一個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 是一個全球最大的棉花可持續發展的非牟利組織，中文就譯名叫做良好棉花發展協會。 其實是 NGO， 我覺得不是 很有意思。anyway， 他這個組織其實在去年曾經就發表過一篇，就是有關於新疆的一些強迫勞動的一個聲明，就是說都是一些啦，你新疆 他發現到有一些是非法的勞動，或者即係強迫一啲勞動人員，就即係工時好長啊，薪水好低啊，咁樣一啲咁樣嘅所謂類似血棉花咁樣嘅形容啦。咁所以就話呼籲就係我哋唔用嘅呢樣嘅。 上年幾時啊？有冇話？ 大約 有 這個 10月啊 ？BCI 佢幾時出呢個呢？其實我就反而睇唔到，但係咧。咁因為呢個 BCI 嘅組織其實佢核下有好多係合作嘅品牌噶嘛，咁包括例如係 H&M 啊，例如係基本上我哋身 邊，不如你講有啲咩唔包括？ 係啦，唔包括我諗係就只有啲安踏、李寧啊嗰啲就冇嘅啫，或者一啲大咁基本上國際性大牌子嘅一啲紡織啊、成衣啊嗰啲嘅牌子全部都有噶啦，包括傢俬都有。 即係所有要用棉花嘅就過去手。 基本上都有係啦，啲大牌子全部都有噶啦。咁至於我哋比較熟悉嘅 H&M。其實我睇翻就係應該係九月嘅時候，上年九月咧， 新年代好， 佢又出咗一個聲明，就係話關注新疆嘅強制勞役嘅一個咁嘅嘢啦。咁然後亦都係 唔係咩寫聖誕卡定乜撚嘢嗰期啊嘛？ 再早噶啦，如果你九月就其實係再早噶啦。 嗰時啲人買聖誕卡又話收到唔知乜乜七七嗰啲， 係啊， 佢 再早期 啦，再早啲好。 咁H&M 在九月的時候就出了個咁嘅聲明，就係話我不出呢、這個不用新疆棉嘅，因為關注佢嗰度嘅勞役問題咁樣。咁其實當其時係冇反應嘅，即係無論係國際社會啊，或者中國，亦都冇乜特別嘅迴響嘅喺呢樣嘢度。是突然之間去到 拜登上台 呢個禮拜，我唔好拉埋拜登落水先，即係喺呢個禮拜入邊咧，咁突然間即係呢個即係話共青團就出手，跟住人民日報亦都有個咁嘅報導，就將 H&M 呢個九月時期出嘅一個聲明咧，就突然之間喺半年之後喺呢一刻就炒翻出嚟講。 好， 咁就話啦，喂，你而家係。叫做叉只腳埋嚟我哋啲內政，我哋偉大嘅祖國係唔會做呢啲嘢嘅。我哋新疆嗰啲咧，全部都係良心嘅工業嚟嘅，咁啊冇呢樣嘢嘅，就調翻轉頭咧，就批評翻 H&M， 甚至乎咧就係一貫我哋中國嘅做法啦，就係、是、反去抵制翻佢哋。咁啊，抵制嘅嘢就好多啦，咁包括就係將佢哋喺佢啲大陸入邊嘅一啲嘅銷售平台佢將佢下架啦，因為佢例如你用華為手機嘅，你本身用緊 H&M 嗰個 Apps 嚟買嘢嘅，全部下架，全部就delete 曬嘅。 但我覺得最新佢哋，我近即係呢一兩日睇到佢哋嗰個新方法係逼佢哋買扮老翻啫嘛，其實個個人只大陸人照買，我呢件老翻。 照老翻係啦，咁嗱，首先打響第一槍就係 H&M 啦，緊接住第二日之後咧，跟住然後咧，人民日報又再出啦。其實唔止 H&M 嘅，其實仲有呢一扎嘅列咗一大堆嘅。 咁就大領落啊，全部 咁就真係即係嗰個戰火就淨係呢度咧就開始一個爆發啦。 好啊， 咁佢 list 咗入邊嗰啲咧就包括係一啲所有我哋認知嘅品牌啦，例如喺 Nike 啊、Adidas 啊、CK 啊、H&M 頭先有啦、New Balance 啊，總之你基本上 你買到的市面上見到的所有的成衣的大企業呢， 幾乎是每一行面全部都有份的。咁就由此呢就爆發了一個新一輪的抵制行動。咁當然以我哋偉大祖國入面的一些小粉紅們呢，就一定是緊隨國家的指示啦。全部咧就不斷地，佢哋就不仲好叻噶喎！佢唔單止係《人民日報》講咗啲，佢啲人咧，啲網民會自己喺度就抄，誒嗱呢個都係噶，其實因為某一個品牌咁樣，佢可能本身冇講嘅啫， 自己國家自己救， 係啦。咁咧就由呢度引爆之下咧，咁其實呢樣嘢呢一樣嘢我都唔係話特別我想講嘅，因為其實類似嘅咁嘅抵制行動，咁呢個唔係第一次啦， 呢個好玩啦，睇住 呢個 點兜幾好玩，點兜幾好玩。 其實之前有幾，如果唔係好耐之前嘅，實在就係聖誕嗰期已經話，已經有一班小粉紅出嚟話，中國人唔過洋人嘅節日。 哦啊，係啊係啊， 咁甚至乎我記得喺當其時有個大陸嘅節目咧，佢本身喺個 background 咧有好多一啲嘅聖誕嘅 decoration 咧，全部打格仔噶嘛，個畫面係好奇怪噶嘛，你淨係見到個人，但係背景係全部格仔嚟嘅。咁又或者再數翻上唔知兩三年前咁上下啦，咁亦都係有試過話咩抵制日貨嗰啲噶嘛。 唔係早排咪唔使兩三年，上年都有玩日本 game 啊嘛。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日本 game 嗰、那個即係台 王之聰明，你冇機打。 冇錯冇錯，即係其實類似嘅抵制行動咧都出現過好多次㗎啦。咁佢係唔係好無稽咧？咁你自己判斷啦。無啦啦抄翻人哋半年前嘅一個聲明，然之後就走去咁樣大做文 章。佢都唔同你玩啦，唔開鋪啦，屌你嗰排冇嘢㗎啦。 係啊。咁反而就係、是、值得想講下嘅咧，就係因應住呢一個嘅大嘅抵制潮咧，咁其實喺頭先所講到好多 Nike 又好 ，Adidas 又好，好多本身有唔少嘅中港台嘅藝人咧，都係有一啲代言嘅合約嘅，咁就紛紛咧都出咗一個佢哋自己嘅經理人公司。就出咗個聲明，就係話：，嗱，我哋而家就支持佢，或者點樣，我哋就決定同呢啲嘅品牌終止個合約。 係啦。咁今日就俾人洗版咯。 洗曬版，洗得最勁咧， 上年 就係 冇心跳啊！ 冇錯啦，就係其中我哋香港，即係中國大陸嗰啲藝人就唔講啦，嗰啲一定噶啦，咩楊冪啊，咩迪麗熱巴啊，甚至陳偉霆，我當佢中國藝人噶啦，咁我唔理啦嗰啲。咁但係香港嚟計咧，講得最大討論咧就係陳奕迅啦。咁因為佢自己咧本身咧就喺 Adidas， 其實佢有十年嘅合作關係㗎啦，已經。 我真心唔知。 原來有十年嘅合作關係啦，咁佢亦都係因為今次嘅一個抵制潮咧，佢亦都佢嘅經理人公司代表咧就出咗一個聲明，就係話終止同 Adidas 十年嘅合作關係。咁呢樣嘢咧就引爆咗我哋香港嘅廣泛嘅討論啦。 冇新聞啊嘛呢排。 唔係嗱，咁我咁講先，我哋輕鬆少少。咁阿 Cat， 你本身你 O 唔 OK 陳奕迅嘅咧？其實都 唔係一定 OK 嘅，因為由細聽到大。唔係其實咁我就已經退出咗呢一個消費者嗰啲咩 consumerism 消費主義同埋娛樂主義嘅世界好耐㗎啦，即係我已經好耐冇買衫啦，我都好耐冇。好耐冇追所謂追星啊，睇電視啊嗰啲，係我睇嚟睇去都係啲 documentary 啲好悶， 睇啲好悶嘅， 係總之冇睇係啲好悶嘅。anyway， 咁唔係其實俾我嘅感官咧，我第一件事我去見到即係洗完版，我覺得我話，我 Eason 咪上年已經唔聽得嘅啦咩？係，係咯，咁我想問你今即係你 點解唔聽得嘅咧？上年 咩啊？又去春晚啊？啲咁啊，柒好多噶嘛。 其實佢都好多嘅，一直以嚟即係我春晚我唔係好肯定，但係我都我有印象就係、是、正即係好似都係香港嘅政府，唔知搞咗個唔知乜鬼嘢嗰啲 籌款啊， 嗰啲籌款 show 啊，定咩嗰啲即係刺激旅遊業、振興經濟嗰啲咁嘅戇鳩嗰啲 show 咧，都有佢 唔聽嘅話咧，喺我嘅印象中咧 ，suppose 唔聽嘅話咧，應該係上年已經唔聽得㗎啦。 係啦， 其實基本上上年嘅香港藝人咧，除咗黃到金啦，或者冇嘢都已經黃到冇嘢撈嗰啲之外咧，其實用呢個 standard 嘅話咧，我諗香港聽得嘅藝人咧真係唔係好多。係，咁所以我不嬲都唔係好理嘅。咁 Eason 嗰首 Tequila 就其實真係幾好聽啊嘛。係 啦。 咁就咧，咁就咧冇咁香。香港人又，香港人好善忘嘅， 冇錯啦。 對於Eason呢啲咁緊要嘅嘢，冇嘢嘅。 所以就其實即係我自己嘅體會，其實我覺得嗱喺對喺呢個層面上咧，我又唔會話去到呢一刻話，呢個陳奕迅，你跪低，你拉槓咁啊嘛嘛嘛，所以我哋抵制你。其實我 personally 我就從來我對於藝人我都冇一個特別嘅 期盼，或者咁講。 所以呢條講即係我係你當我普國安法或者半傳半講笑咁講。喂，大佬，你而家陳奕迅咁乸大粒，你無端端行出嚟講，我照同一啲就合作，佢真係拉鳩你國安法，咁點算啊？認真。 唔係有啲人係咁大，甚至乎係有啲即係我睇即係當然好多，例如立場新聞嗰啲咁嘅 Facebook page 咧，你見到佢 post 咗一段新聞，跟住入邊有成過百個嘅留言，咁啊各樣都係好多都係鬧佢啦。當然係因為嗰啲都係比較叫做黃啲嘅媒體啦。咁其中有啲就甚至留言話：喂，佢19年乜嘢都冇講過，你又知佢咩料啦？冇期望啦咁樣。 係噶。 呢個嗱其實係，但係又咁講咁，佢其實有權沉默嘅喎。 咁佢係嗱，第一係啦，就係咧。陳家曾經很興講一句，就是我們是要有不發聲的自由，香港仲有這個是19年一開波的時候我們仲講緊嘅，其實19年中的時候仲講緊，咁做乜你就唔好逼人，咁做乜要逼佢又？ 點解要逼人哋去表態咧？ 係啦，咁第二佢有冇公權力？佢出嚟唱下歌啫，咁佢仲要可能。更加可能就是經理人公司決定啦，我不知道，咁都其實冇乜分別嘅，冇所謂嘅。 佢個人自己本身到底佢係一個叫做咩政治立場的人？除非你是他身邊認識的人，或與否則的話，其實我們真的不可能會估得到的。 那就算他不講也不行，即不要講黑話，所以講他。 是啊，其實所以這個我們就是想講，我始終都是條線是保持著一模一樣，到無論在兩年前也好，到現在也好，是沒有變過的，就是說當某一個藝人或者是一個公眾人物，他在一些訪問好，或者是一些寫文好等等等等，他沒有一些很過分的言論講過出來，或者是不是講或者他的行動，例如出席一些撐警集會，或者跟警察一起去踢球，他沒有做這些事的時候，其實我已經覺得算了。 嗱，我們又用回同一個思維模式想想嘢先。嗱，我們又想回這個所有輿論 suppose 我覺得是有起點啦，人退啦。咁我覺得嗱，原來萬達事件可能是一個錯，是一個試水溫 度， 即係其實隻腳都有人死嘅，所以學啲專家話齋。咁我覺得萬達都唔係特別紅，特別藍啦。咁無端端又嗰時都推到咁大啦。咁其實香港人就不置可否嘅，比較我聽得多都係真係堅啪啪，真係堅屌嗌撚曬交，就唔係好多嘅。咁係咪即係其實控制人民都要控制輿論啦？咁係咪萬達搞你班撚樣唔掂？係咪要試下推個勁啲嘅？我就抌個 Eason 出嚟，抌個核彈俾你睇，你班撚樣點樣嘈？嗱，我覺得佢係有咁樣嘅， 有呢個可能， 有呢、 這 個，就算冇都好，我哋已經喺呢個位 置，睇到 唔使有冇，就算真 係 冇人 push 呢件事都好，個 outcome 都係一樣，就係、是、我哋香港人就試到自己啦。你都咁你做乜要做？做乜要做翻中共一齊做緊嘅嘢咧？譬如你底仔邊個，我底仔邊個？咁我又覺得佢又唔，佢第一冇傷害人啦。第二係咯，佢呢個 都 係自由，佢嘅自由嚟啦，更何況係咁就你咪唔聽佢咯，唔使出嚟屌嘅。咁我好夠聽嘅。 即係因為例如講到佢咁，你好似而家咁樣形容佢係，哇喂，你咁奶共，你係一個咩媽媽抵制你。咁嗱，你好簡單咧，你其實回想翻，如果佢係一個咁嘅人，佢大可以真係出席嗰啲所謂撐警集會又好，或者去嗰啲什麼向祖國向咩老兵致敬啊乜乜乜乜嗰啲，佢有冇做先？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話啦，咁你印象中最近期陳奕迅派到台嘅歌？紅啲嘅歌係邊一首先？ 聽到龍舌蘭嘅最後已經係好得好歐。 係係歐。佢如果係個數翻喺個零兩個月前到啦，咁佢嗰首求其是但愛。 啊，好似啲人。 佢最近期叫個派台嘅比較 hit 嘅歌，廣東話歌嚟嘅喎。 啊，係啊。 咁佢係咪面向祖國咧？如果佢係真係面向祖國嘅時候，佢點解唔唱普通話歌咧？ 同埋最簡單，即係我覺得佢即係你假設，即係大家咁中意假設，一齊玩一下假設啦。可能 Eason 係好多揾咁多錢啦，你班小朋友咁乸煩，唔揾得唔簽唔簽唔簽，佢可以係咁樣都得，但你唔好。 所以其實你係冇得估嘅。係 啦，咁就每個人都有。每個人都有做任何事情的自由，都有不話你知點解佢咁樣做的自由，咁就唔好變咗共產黨啦，唔好變咗 BLM 啦，係啦，佢就大家成日攞塊鏡照下自己啦。 所以就係話啦，其實嗱呢個即係完呢一節之前，我咁我有一個咁嘅睇法，呢樣嘢可能即係對於大家嚟講唔係好啱聽，但係我始終我都係咁樣認為，就係話好似以今次呢個 H&M 即係呢個抵制事件入邊，大陸嘅小粉紅。因為 H&M 一個咁嘅聲明， 它就掀起一個牽連大波這樣大規模抵制了、 嗯、 相反地我們香港的人抵所謂叫現在吹緊抵制陳奕迅亦都是因為他一個聲明的 反抵制所謂的 亦都是因為他一句的聲明那在這兩者之間我們香港人和他們小粉紅的分別你是不是自問你是不是真的分得到先 沒有誰比誰高尚、啊、 所以就是說始終講到尾就是你有權自己不聽的但是你都需不需要去到那麼高的姿態去做這件事呢 你也有權這麼高姿態做這件事但是我就覺得你沒有權 去將你的生活你的說話套落你的口度這個你就真的沒 有 權 這個就是有問題還有就是說我相反地你如果是一個真的黃到金的藝人舉個例例如杜汶澤好了一定是啦，這個不需要質疑的了啩，我想應該沒有人會質疑的啦。 唔驚佢台 灣，咁佢完全放棄曬所有的國內市場的啦，呢、這個唔使講的啦，一定的啦，呢、這個就大陸都封全面封曬佢的啦，甚至 TVB 都會封曬佢啦。咁好啦，佢而家勤勤力力，真係自己搞個台 lay show， 搞到有聲有色，搞個收費。咁我哋香港人，你自問啦，你唔使答我啦，你自問你哋有冇真係出錢去懲罰佢先？ 係啦，咁嗱，咁喺出錢，杜汶澤都幾貴嘅，六嚿幾水。咁我哋咧買 radio 咧就唔使，就係可以自由捐獻嘅，就自由幾貨幾多金都得。 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你唔好口 紅， 即係我明白就係話佢當一個藝人，佢有勇氣真係去放棄曬所有嘅其他，即係大陸市場好點樣都好。咁我哋係咪真係有翻相應嘅 reward 俾翻佢，有翻相應嘅支持俾翻佢咧？ 係啦， 如果冇嘅時候。咁我覺得你真係冇資格。 就算你有俾錢咧，都唔代表你有資格喺度指三道四啊！唔好變共產黨啊！ 係啊，都係咁。咁好啦，相對地啦，咁呢個支持阿澤嘅，咁當然都要繼續支持啦。咁同樣地，亦都希望大家都支持下 My Radio 啦。 當然啦，呢、這個再睇呢個，講真，網台咧就成日我哋都講咗成年嘅，就話就係搞網台，搞下搞都應該都走殺到嘅，我諗。 唔出奇㗎，喺呢個批鬥熱浪之下，遲早到㗎啦。 唔係咁咁啱啲台啲大佬好多都唔係香港啊，費事搞住 殺就殺 到。等你哋翻嚟先啦，係咪講笑 touch wood？ 咁樣咧，所以大家想支持，仲有一個自由發聲，或者想繼續聽我哋咁樣講一啲你唔中意聽。嘅嘢咧，咁就最啱啦！記得上普羅嘅網站啦，可以經 PayPal 咯、PayMe 啦，或者轉數快咧嚟支持翻我哋呢個節目同埋普羅呢個台嘅。咁樣咧，我哋講到夠曬鐘啦，東翻嚟未啊？ 係咯，應該睇下有冇先。好啊，咁唔緊要啦。咁我哋既然係咁咧，我哋留待下一次嘅節目。咁應該咧，阿東就會 係啊， 下次係應該阿東會再出現噶啦。 係咁啊， 係啊，我哋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先啦。 點啱咗你？ 唔都唔知道，啲人都系打嚟揾阿東嘅啫，都冇乜所謂噶啦。 冇啲人打嚟講嘢嘅啫嘛，東揾阿東。好，好啦，咁有冇嘢補充啊？冇啦。 咦，唔係喎，阿東哥話 coming 喎， 咁啊，吹多陣啦，我哋吹多陣啦。好，咁我哋吹多陣啦，繼續。 啊，好啊，咁我哋留待下一節第三節東哥回歸。 好嘢。